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盛夏聚会直破冰点，5月12号至5月14号，购买所有商品满400元立减50元，满500元立减60元，满600元立减70元，最高可立减180元。详情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吴越。吴越你好。 周杰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离端午节已经不远了， 对 吧？马上就要到了啊。在端午节的时候呢，咱们不管是南方北方，传统都是要吃粽子。 对，一定要吃粽子。但是之前呢，很多会员都会说，我得自己包，挺费劲的。如果说去这个商场里边吧，超市去买，觉得又没有那么正宗，又没有那么好吃。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为大家分享推荐的是来自于一个中华老字号三珍斋的粽子。 对， 而且把他们家的咸蛋肉粽啊，还有豆沙粽啊，全部带给大家。 是的，那在端午节的时候呢，刚才您说了哈，都要去买材料。回来要自己包，又麻烦，而且还特别费钱，而且掰出来可能也不是味儿啊。 对， 所以瞎忙活半天。那今天呢，我们应该说这期节目呢，为大家解决问题了。给您又好吃， 对， 又省事儿，又省钱的这个粽子就来了，是吧？刚才呢，吴越呢也提到了三珍斋的这个粽子啊，它是老字号了。 没错，三珍斋它是始创于清的道光年间，它被评为的是中华老字号，而且在整个浙江，在嘉兴的话呢，三珍斋的粽子是特别有名的。很多当地人一到了这个端午节的时候，一定都会在三珍斋的门口排队去买粽子啊。 实际上吃粽子啊，可能南北方的有区别。比如咱们北方人呢，愿意吃甜粽子， 比如豆沙的 啊，枣的， 对对对，枣的， 甚至是白粽子呢，它会蘸着白 糖 吃， 白 糖等等的哈。但是南方呢，它是愿意吃肉粽。 肉粽。 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呢，吃到了肉粽，我真的是喜欢上它了，真的太美了。刚才呢，我也又尝了三珍斋咱们的这个肉粽哈，它这个肉粽啊是卤肉哈制成的那个肉， 对对对， 搁在那个黏米里边， 而且还有咸蛋黄， 是的是的，所以它那个配方非常的讲究， 对， 而且呢也非常的独特。另外它那味道啊调的是非常的好吃。如果咱们北方人说我不爱吃咸粽子，但是这个粽子您吃肯定你不会烦，而且有可能会爱上它， 它是香而不腻的那种。 是的是的，它那是真的像你说的，就是味道非常的嫩，而且呢是香而不腻，糯而不烂，而且是咸甜适中的。 没错， 这个粽子呢好像被当地呢誉为是嘉兴名粽。 名粽，对。刚才呢周老师也说说，哎，特别好吃，口感又特别好，那个味道觉得之前都没有吃到过。这跟我们的烹饪方式和选料是有很大的一些原因的啊。 是的， 就比如先说大米吧，那大米的话呢，北方人可能会选择的就是这种北方大米，但是我们所选择的是鱼米之乡南方的糯米，它这个米粒更圆一些，口感更加弹一些，粘性更足。你再加上这个肉呢，我们选择的是嘉兴本地的这种土猪肉啊，而且选择都是那种后腿的精肉，所以说没有任何肥肉在当中的。你再包括那个鸭蛋黄很饱满，而且吃上去口感是起沙的。我们选择的啊是咱北方的大麻压下的鸭蛋，而且鸭蛋黄红红的起油的，所以说把它们三种共同的卷在一起之后，而且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用这个叶子不一样啊，可能市场上我们会买到很多的一些粽叶，但我 我们用到的是高山箬叶，你会发现这种箬叶的话呢，能够很好的去综合整个肉类当中的油脂成分，你吃上去很香。关键是很重要一点，是别人家无法能够达到的，因为我们蒸制这个粽子的过程当中，我们所用到的那个高汤不像别人家用清水，但我们用的是高汤，这种高汤也是延续了近有100多年传承下来的，所以说是味道是非常的独特，特别的好吃。 这么好吃的粽子，那今天呢，我们就献给北京的我们的消费者了，我们的会员朋友了。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准备的是三珍斋这个中华老字号的一个粽子组合。 没错， 我们的主品呢是三珍斋的蛋黄肉粽，100克一颗，咱们呢是一袋两颗，咱们是四大袋， 四大包， 这就是8颗，是吧？另外还要赠给大家呢，咱们北方人非常爱吃的甜的，就是三珍斋的豆沙粽，100克一颗，咱们是一袋两颗， 对， 6大包，这就是12克，一共加起来20克。另外在这个基础上呢，还赠给大家中华老字号三珍斋他们的卤味制品，就是美味的鸭腿，100克一袋，咱们是2大包，是吧？ 对，也是两整只鸭腿送给大家的。 好的，再赠给大家手提袋2个，那么市场价要 299元钱。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只要199， 199 啊！咱们尝一尝这个中华老字号的南方被誉为嘉兴名粽的粽子是什么样的味道？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说到端午节呢，吃粽子这是一个传统，不管是南方北方我们都要吃。 对， 但是呢口味上呢可能略有不同。那么北方呢可能愿意吃甜的，南方愿意吃这个肉粽啊，咸的等等的。但是现在呢南北都互融了。 对， 咱们北方人呢也愿意吃南方的那种肉粽啊、哎、比如像今天我们为大家来献上的就是在南方非常有名的中华老字号三珍斋，它的肉粽真的是太好吃了。 对，周老师吃完之后一直感叹说，之前从来不敢吃这个肉粽， 是 觉得有点腻得慌。但这个肉粽的话呢，我相信每一位会员拿到之后吃完之后那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制作方式跟别人家不一样，从选料上来说是比较考究的，米是来自于南方的糯米，比较粘性很足的。那包括这个肉类所选择的是嘉兴本地的土猪肉、后腿肉，几乎都是纯瘦的。包括这个肉的话呢，它也是卤制过之后才会包卷在当中，再加上我们来自于北方大麻鸭的咸鸭蛋黄在当中，而且香味特别足，油类是比较足的。关键有一点，很多人会说为什么吃这个粽子不觉得腻得慌呢？因为我们的粽叶选择的是高山箬叶，跟你之前买的粽子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箬叶第一香味很足，它能够综合我们在吃粽子当中的一些油腻的口感，而且它还能够帮助我们去把肉类当中的一些脂肪分解掉。你再包括的话呢，烹饪方式不同，很多的一些粽子它可能用清水去煮、清水去蒸，但是我们的每一步的蒸制用到的都是三珍斋传承近100年的一个高汤在当中的。 所以它每一步呢都是非常讲究的， 对， 都是有传承的， 没错。 而且在南方呢，它真的是非常的有名啊，它的粽子被誉为是嘉兴名粽、 没错。 而且它的卤味的这个制品呢，也是被誉为叫做卤味大王。 对，因为三珍斋的话呢，本身它就是因为卤味所出名的。 是的， 当时在清道光年间，当时的话呢，去下江南，忽然间就被这个三珍斋这个我们的卤味所迷住了。所以当时的话呢，创办了三珍斋这个名号。而且在最开始当时，就是因为他卤制这个鸭腿受到很多一些皇室贵族的喜欢，因为这个鸭腿第一个他所选择这个鸭肉不一样啊，他选择是这种肉鸭，关键是这个鸭腿烹饪方式也不同，他经过的是三煮三晾。很多人会说为什么三煮三晾呢？第一煮是去脏东西，在晾干之后整个它这个肉质这个皮是比较紧实的，再进行第二次的一个煮，浅淡入味，再进行晾晒，第三次的一个蒸煮是让它骨酥肉烂，再进行晾晒之后，再加上我们三珍斋传承161年的这样的一个秘制的料汁，再进行一个胆汁的一个过程，这个卤制鸭腿才能够算是成功了啊。 哎呀，怪不得这么好吃呢。 对， 真是它那个粽子是糯而不烂，肥而不腻啊，是肉嫩味美啊，真是不愧为是嘉兴的名粽啊。好的，那今天我们为大家也是量身定做的哈，这个组合呢有三珍斋的蛋黄肉粽， 没错， 100克一颗啊，咱们是一袋是两颗，给大家呢4袋啊，另外呢我们8颗，另外我们还要赠给大家三珍斋的 豆沙粽，100克一颗，一袋两颗，给大家6袋，这又是12颗，这加起来的话一共是20颗。而且我发现它这一颗的话呢，这个100克可真是够大的， 它是大粽子， 大粽子，对对 对, 对, 对， 像一些小姑娘的话，我估计吃那一颗粽子的话就已经饱饱的了哈。 对， 所以呢这就20颗了。另外我们还要赠给大家呢，就是三珍斋呢他们非常棒的卤味的鸭 腿啊，就是三珍斋的美味鸭腿，100克一包啊，是2包，就2个大鸭腿啊。当然了还有手提袋2个，那么这个组合在市场上是299， 没错啊，299。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的价格是199，199你就可以拿家走。所以呢如果你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发现很多人呢都是多组订购哈， 对， 可能一个是自己家里用， 对、啊、 另外呢也去送人、真的是非常有面，因为这个粽子啊在南方呢被誉为是嘉兴名粽啊， 老字号， 老字号， 对 对, 对、 啊、三珍斋是一个老字号，所以拿出去呢也非常有面子， 对呀、 另外我们赠送大家的这个手提袋啊、这个包装呢也非常的考究， 没错、都是用红色包装给大家的，毕竟说过节的时候图个一个喜庆嘛， 是的， 其实也想提醒大家，尤其过节的时候送人东西一定要很考究一点、其实我们之前的话呢，如果说别人送给我们没有什么名字的食品，我们可能都不会轻易去吃， 是， 但是如果在端午节你送给你的亲朋好友收到一个正宗的嘉兴名粽、中华老字号三珍斋，我相信任何人都想尝一尝， 是的， 关键是尝过之后觉得说哟太好吃了， 是的，肯定会觉得这个端午节呢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了哈。好，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准备的是来自于南方非常有名的中华老字号三珍斋它的粽子啊，今天我们有三珍斋的蛋黄肉粽啊，一共给大家呢是4大包，那么每包里面呢是2颗，这就是8颗了。 8个， 另外还有三珍斋的豆沙粽哈、6大包，每包里边2颗，这就是12颗，加起来一共是20颗。另外在这个基础上呢，还有三珍斋他们的美味鸭腿2大包、 对， 一共加起来的话，市场价要299。那今天我们还要赠给大家手提袋2个，只要199，您就拿家走。好，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当然，在端午节的时候呢，中国人必须要吃粽子， 对呀、 这是一个传统。 传统。 当然，在原来可能老家都在的时候，都自己家里去做，你要去淘换料， 对， 去想着粽叶，还得去泡，还得去包啊，去蒸啊，去煮啊，等等的，反正真的是非常麻烦， 没错， 又费钱又费时间，而且可能还不是味儿。 对， 我劝您今年呢，其实不用那么费事儿， 对呀， 您就买点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中华老字号三珍斋的粽子，不会让您失望的， 一定是的啊。像三珍斋、而且当时的话呢确实很多啊，比如说皇帝呀、太后啊特别喜欢吃三珍斋的粽子、因为它确实口味是很独特的。 对， 其实我一直在说我们家里面自己去做的话，从选料上工艺上并没有他们那么考究， 对， 但就是因为三珍斋它传承考究的工艺、才造就出来它现在粽子的口感味道是别人家无法能够超越的。 是的，另外现在做粽子的话呢，我估计可能年轻人已经没有这个手艺了， 根本不会做， 可能更多就是老年人做。 对， 其实老年人做的话就是给老年人的添负担， 对， 添麻烦、所以咱们作为儿女的话呢就别让老人做了， 对 对, 对， 咱们给他买好，而且呢他一尝特别好吃、他也就不觉得遗憾了， 对呀、对呀、 然后当然年轻人的话呢更多就是到外面去买， 对， 但是你在外面去买那个就是没有什么包装的那种粽子啊、没有什么名牌那种粽子、拿回来以后又不好吃又费钱， 对呀， 真的你可能会特别的遗憾的， 对呀对呀。 今天这个粽子哈，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在南方被誉为是嘉兴名粽哈、而且呢是中华老字号三珍斋他们出的粽子，还有大鸭腿儿， 哎， 这个组合我来最后说一下，我们的主品呢是三珍斋的蛋黄肉粽，100克一颗，咱们呢是给大家8大颗， 8颗 就是4袋啊，每袋里边2颗啊。 对对对。 另外呢，我们还要赠给大家三珍斋的豆沙粽，哎，这咱们北方人特别爱吃、豆沙的，也是100克一颗，咱们是12颗啊， 对， 一袋里边2颗，6大包、啊。另外我们还要赠给大家呢三珍斋的美味的鸭腿2大包，一包是一个大鸭腿，是吧？那么市场价呢，我们要299。 对。 那今天呢，我们再赠给大家手提袋2个，只要199，你就可以拿回家尝一尝这个老字号中华老字号的三珍斋的粽子是什么样的味道。好，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说到端午节呢吃粽子， 这是一个传统，不管是南方北方、嗯、我们都要吃。 对， 但是呢口味上呢可能略有不同，比如像今天我们为大家来献上的就是在南方非常有名的中华老字号三珍斋，它的肉粽真的是太好吃了。 对对对、嗯、周老师吃完之后一直感叹说之前从来不敢吃这个肉粽， 是 我觉得有点腻得慌、 嗯、 但这个肉粽的话呢，我相信每一位会员拿到之后吃完之后那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因为我们的制作方式跟别人家不一样，从选料上来说是比较考究的，米是来自于南方的糯米，比较粘性很足的，那包括这个肉类所选择的是嘉兴本地的土猪肉、后腿肉，几乎都是纯瘦的，包括这个肉的话呢它也是卤制过之后才会包卷在当中、 嗯、 再加上我们来自于北方大麻鸭的咸鸭蛋黄在当中，而且香味特别足，油类是比较足的、 嗯、 关键有一点，很多人会说为什么吃这个粽子不觉得腻得慌呢，因为我们的粽叶选择的是高山箬叶，跟你之前买的粽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这种箬叶第一香味很足，它能够综合我们在吃粽子当中的一些油腻的口感，而且它还能够帮助我们去把肉类当中的一些脂肪分解掉、 嗯、 你再包括的话呢烹饪方式不同，很多的一些粽子它可能用清水去煮清水去蒸，但是我们的每一步的蒸制用到的都是三珍斋传承近百年的一个高汤在当中的 话，嗯，所以它每一步呢都是非常讲究的， 对， 都是有传承的， 没错。 而且在南方呢，它真的是非常的有名、 嗯、 啊，它的粽子被誉为是嘉兴名粽， 没错。 啊、而且它的卤味的这个制品呢，也是被誉为叫做卤味大王。 对，因为三珍斋的话呢，本身它就是因为卤味所出名的。 是的。 当时在清道光年间，当时的话呢，去下江南，忽然间就被这个三珍斋这个我们的卤味所迷住了、 嗯、 所以当时的话呢创办了三珍斋这个名号，而且在最开始当时就是因为他卤制这个鸭腿受到很多一些皇室贵族的喜欢，因为这个鸭腿第一个他所选择这个鸭肉不一样啊，他、 嗯、 选择是这种肉鸭，关键是这个鸭腿烹饪方式也不同，他经过的是三煮、 嗯、 三晾，很多人会说为什么三煮三晾呢、 嗯、 第一煮是去脏东西、 嗯、 在晾干之后整个它这个肉质这个皮是比较紧实的，再进行第二次的一个煮浅淡入味，再进行晾晒，第三次的一个蒸煮是让它骨酥肉烂、 嗯、 再进行晾晒之后再加上我们三珍斋传承161年的这样的一个秘制的料汁、 嗯、 再进行一个胆汁的一个过程，这个卤制鸭腿才能够算是成功了、啊、 哎呀怪不得这么好吃呢， 对， 真是他那个粽子是糯而不烂肥而不腻啊，是肉嫩味美啊，真是不愧为是嘉兴的名粽啊。 嗯， 好的，那今天我们为大家也是量身定做的哈、 嗯、 这个组合呢有三珍斋的蛋黄肉粽， 没错， 100克一颗啊、 嗯、 咱们是一袋是两颗，嗯，给大家呢4袋啊，另外呢我们哎8颗，另外我们还要赠给大家三珍斋的豆沙粽、 嗯、 100克一颗，一袋2颗，给大家6袋，这又是12颗，这加起来的话一共是20颗，而且我发现它这一颗的话呢，这个100克可真是够大的， 它是大粽子， 大粽子，对对 对,、 嗯、对, 对， 像一些小姑娘的话，我估计吃那一颗粽子的话就已经饱饱的了哈， 对， 所以呢这就20颗了、 嗯。 另外我们还要赠给大家呢，就是三珍斋呢他们非常棒的卤味的鸭腿啊，就是三珍斋的美味鸭腿，100克一包啊，是2包，就2个大鸭腿， 嗯 啊，当然了还有手提袋2个，那么这个组合在市场上是299， 没错，299。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的价格是199，您就可以拿家走。所以呢如果您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发现很多人呢都是多组订购哈、 嗯、对， 可能一个是自己家里用、 啊、 另外呢也去送人、 嗯、 真的是非常有面，因为这个粽子啊在南方呢被誉为是嘉兴名粽啊，老字号， 对对对、 啊、三珍斋是一个老字号，所以拿出去呢也非常有面子， 对呀、 啊、另外我们赠送大家的这个手提袋啊、 嗯、 这个包装呢也非常的考究， 没错、 嗯、 都是用红色包装给大家的，毕竟说过节的时候图个一个喜庆嘛， 是的， 其实也想提醒大家、嗯、尤其过节的时候送人东西一定要很考究一点、 嗯，